傲摇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除了煲之外，你還會配什麼好意頭的食物 呢？這裡很出名的前菜有黃金秋葵、金沙豆腐，配料方面加肥屋潤就不少得了，有黃沙豬潤、新鮮肥牛脷，還有新年不少得的餃子，有鮮水餃和香芋素菜餃。 這個響鈴是新鮮炸出來，正所謂響鈴響鈴，即是好靚好靚的意思。 預算案呢，其實都補充少少啦。其實就有啲人都覺得，我哋啲網友啊，主要就覺得就係、是、喂有冇泛民出嚟喂遊行抗議呢一個即係預算案派錢派到咁樣樣啊？即係譬如係咪我哋即係我見到，起碼我見到而家政黨嚟講啦，話會搞遊行啊，或者打小人啊，就係人民力量嘅啫。咁啊，呢個禮拜日。咁啊，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都覺得喂應該要還富於民嘅話咧，都應該係即係都可以去撐下場嘅咁樣。咁啊，仲有除此之外咧，我都覺得就係話，即係其實我哋補選呢三個人係咪都應該表下態咧，有一個聯合嘅意見咧？因為其實好慘啊，因為而家咧嗱，你搞嗰啲選舉論壇咧，冇人報你嗱。就係講啦，有線都做咗論壇，喂，我哋冇人知啊，大佬冇新聞嘅大佬啊， 因為共產黨成個主旋律就要冷處理啊嘛， 係啊，好大鑊啊！咁所以你既然冇新聞去報你嘅時候，係咪應該自己啊做嗰個 event 出嚟？譬如你話，哦，你三個人嘅聯合政綱，即係對於即係預算個立場係應該點樣樣嘅？係咪應該大家三條友坐埋一齊，或者企埋一齊？喂，大佬做個呼籲啊，點樣都好啊，係咪先？即係咁樣樣啊嘛，即係但係而家你就係冇新聞，完全冇新聞喎。但係你醜事係傳千里喎。 例如咧， 例如就係你嗰陣時就係話你燒基本法嗰度啊嘛，歐軒。 唔係佢， 你有幾大鑊喺嗰度？ 最慘嗰樣嘢係先唔認，然後認咗，跟住再講落去嘅就係阿傑哥上一節咧就幫大家倒。幫泛民倒米嗰啲咁嘅言論咧， 邊個傑哥啊？ 梁家傑啊， 咪余若薇啊，又話人哋即係窮人收錢只會買 iPhone 嘅啫，咁樣呢啲咁樣嘅説話，咁呢啲好大鑊㗎，其實係，即係你諗下，即係如果你話喺一個咁唔 balance 嘅情況底下咧，你唔做翻啲嘢係好難嘅，即係你 喂，其實成個泛民主派除咗公民黨之外，邊個反對派錢㗎？ 嗱，民主黨咧。本身都唔係咁贊成嘅，但係咧 有保留嘅。 嗱，而家我見到佢哋都即係叫做係從善如流啦，都聞到陣味啦。 高達星期一嗰陣時已經講緊唔派錢唔得啊嘛。 係啊，咁然之後阿胡志偉嚇禮拜四嘅時候，咁已經係即係話啦，喂，如果收如果係 M 嘅，係咪應該都補翻6000蚊俾佢？或者佢收到好似阿龍咁樣樣，喂，原來佢自己你交税先交1500蚊嘅，咁啊補翻即係 7900。 4500蚊俾你咯，系咪？ 咁你去公開向網友講你究竟幾錢收入喎、啊？你真 係咁又唔使講啦，係嘛？咁即係你起碼就係話每個人衰極都好，都起碼有6000蚊。喂，咁起碼嗰、那個即係大家都覺得喂，我都有份嘅，係咪？即係咁樣樣啊嘛！即係嗱，有啲轉態雖然你話啊，即係我見到咩其他人咁講啦，就係話，即係好核突喎，係咪？轉態轉得好樣衰喎，喂，但係我覺得從善如流嘅轉態係應該歡迎嘅喎，係嘛？就唔係應該好似哇，大佬即係好似全世界錯曬得我啱咁樣樣，呢啲真係牛皮燈籠喎，大佬。 當年啦、啊。阿胡须仔曾俊华，本来话将嗰6000蚊摆落去我哋嘅 MPF 户口噶，后屘佢话点都系派咯，你包真系嘈都唔紧要啦，佢都从善如流派咗佢咯。 咁系嗰一刻系你哋个班友就喺中环嗰度影咗张好有画面嘅相出嚟啊嘛，大佬。 好紧要噶， 哇！我攞个案底嚟同你顶嗰6000蚊嘅，大佬，所以我应该系攞10倍嘅，大佬。 系啊，喂，唔系阿黄毓民先生俾人绑架咗喺个档咩？嗰阵时 佢冇事，佢冇俾人告，系我同阿最后系我同阿明中咗。 佢甩水啊嘛，佢嗰次甩水啊，你知唔知嗰阵时啊？阿鸠达仲未跟佢嘅，嗰阵时喺 Ara Radio 咧就开咪屌鸠佢嘅。屌，即系嗰阵时就佢嗰阵时仲喺度话阿长毛先至系我嘅偶像啊！啊，即系你几捻核突啊！你话呢啲真系， 此一时彼一时啦。但系我觉得咁，佢而家要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咧，都亡羊补牢， 未迷又未為玩玩也嘅，用阿傑哥嗰啲咁嘅口號就係、是啊：喂，佢第一學你話齋，即係三無人士派緊錢，用乜嘢啊？都做過啦，技術上 保底咯，係咪？ 財政又冇問題。嗰啲 DSE 嘅即係滑稽嘅笑話，咁咪 慢慢修正咯， 整翻日效咯。 喂，唔係啊， 或者佢定個年齡， 唔係啊，有啲 repeater 其實日你如果你淨係俾日效佢嘅話咧，係好唔公平嘅對佢哋。 我未講完，未講完咯，就係話喺二十歲以下。即係出嚟做緊嘢，你真係要再考翻 DSE 嘅都俾你考咯。你話誒、哎、再鬆啲嘅25啦，因為25歲通常啲大學嘅 mature student 可以報嗰啲啊嘛。咁事前打好個底先至做 mature student 入大學都得嘅啫。咁啊冇問題咯。 我覺得唔需要幫佢諗呢啲方法解決問題。 舉個例子佢嘅啫，我都諗到㗎啦。佢真係要嘗試去挽救下自己啲民意，做下呢一個嘅期望管理嘅話。用乜意啫？你话个政府最大镬，例如你近时西欧嘅政府嘅问题边度咧？就系、是、你成个政府财政赤字都好紧要，加税又唔得，因为咧基本上已经好多人冇嘢做啦，系嘛？加税你加重咗个企业多嘅成本，你对个经济嘅影响系更大。跟住你仲有你嘅货币嘅问题咧，系咪？跟住你如果你猛咁去借錢嘅時候，你扯高曬啲利息咧，喂，嗰啲政府就真係難做啦，做財政預算喎。你又唔敢 cut 啲公共開支，你唔通減 social security 啊？唔通你減 medical 啊？唔通你減呢個 housing 嘅assistance 啊？喂，你嘅經濟都冧緊喎。喂，呢、這個政府真係難做啊！左又唔係，右又唔係，嗰啲錢喺邊度嚟啊？喂，就好似嗰陣時候，楊永強嗰陣時候，你唔記得你記唔記得啊？2003年嗰時候，大佬啲錢先係天字落嚟㗎。 佢係樹生嘅咁樣， 樹生過嚟嘅。喂，大佬，而家呢個政府多錢到咁，係最容易做嘅，白痴都識做。喂，如果你同攞我頭先嗰啲 scenario 嗰啲政府咧，就真係大禍啦，有財赤，跟住呢樣又唔 cut 得，嗰樣又唔 cut 得，公務員又反你台啲工會，係咪？跟住如果你大幅借錢去冚嗰啲 expenses 嘅話，即係嗰啲政府開支嘅話，喂，你扯高咗個利息嘅喎，你梗係發國債嘅啦，大佬係嘛？喂，呢啲政府先難做啊！跟住你經濟繼續冧落去，又冇生產力，又多人失緊業，你又唔敢 cut 喎，咁做咩？ 幾年前希臘齊普拉斯政府咪就係講緊呢啲咁嘅嘢咯。 喂，呢啲就即係唔係除咗噏當秘笈嘅財政預算案嘅建議出嚟啦，係好難搞噶啦。喂，而家用乜嘢啊？求其我哋喺度亂咁篤都篤到啦，嚇，唔係話搞精佢啦。老實講， 有錢易做好多啫，純粹係講緊嗰樣嘢係。 好啦，差唔多啦，財政預算案係嘛，係咯，都講到口臭啦。 咁啊，禮拜啊，唔係禮拜啦，嗱，聽日咧就其實係歐樂軒嘅大日子啦，係咪？ 造勢大會 嚇、啊，造勢大會嘅話咩點燈之夜係咪啊？即係我睇翻先，唉，費事噏錯佢啲嘢，唉，係啦，咁啊，聽日就同阿歐軒點燈， 黑夜點燈， 黑夜點燈， 係，我睇啦，大佬， 照亮歐軒， 唉，咁啊，呢個就係嗱，睇一睇呢個唉海報先，哦，喂，阿 Sam， 唉，可以去海報先。哎呀，就系呢个点灯之夜啦，系咪？系啦，唔系造势大会黑夜点灯啊！咁啊就呢一个咧就7点至9点喺爱丁堡广场啊，即系旧年咧阿胡须好威威嗰度咧，咁啊就喺嗰度点灯啊 ，Glimmer in the dark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去支持下啦，撑下佢啦，系咪？咁就 佢个口号叫咩啊？ 佢口号叫咩啊？ 原本我唔使選， 啊呢個 係 啊，佢嗱，即係呢個我真係諗咗好耐，大佬，即係嗱，我睇下先，呢個就啊，去畫面睇下先。原本我唔需要選，所以我更加要佢啊。即係咁睇落，喂，大佬，你諗呢啲幣可唔可以響亮啲啊，大佬？即係呢啲。 我睇咗三次，我終於明白想講咩。即係佢認為咧，原本我係唔需要選嘅，因為咧 DQ 係唔合理的。所以我覺得更加因為俾佢 DQ 咧，我更加要贏翻呢個選舉。我睇第三次，我明 嘅。係啊，你係 咁迂迴嘅， 即係你係阿歐樂軒嘅化液通嚟嘅，大佬，即係所以要靠你。 唔係因為點解咧？嗱，你 post 出嚟呢一段嘢嘅時候，我睇第一次，我冇感覺啦。 你想點啊？ 咁你就笑緊，你就話喂，我唔知你呢個口號想講咩喎。咁你講完一句嗰陣時候，我望緊第二樣嘢。 跟住咧後屘又再開翻，就再睇第二次，亦都係唔明白。咁跟住咧，唔知邊一個去詮釋咗一個嘅理由咧？我話：咦，唔係啊， 我咁勁都出嚟選。啊！你唔好煩到我啦，係咪？即係咪咁樣？ 第三次我再睇，唉，我 get 到啦，就係因為你想講 DQ， 明啊？明啊？明啊？明明啊？ 咁香港人太忙嘅，係咪要直白少少咧？ 即係我係要搞到咧前前後後咧，中間係忙緊其他嘢嘅時候咧，一個鐘頭之後咧睇三次咧，先至明佢呢個口號咧係想展示咩嘅政治嘅信息。 唔係佢太嗱，即係有啲即係賣關子文青啊，大佬喺度。 你不如咧簡單少少，俗套少少，亦都未必押韻嘅。你 DQ 我，我要當選好過啦，係咪直接啲啊，大佬？嗱，幫我收到福，佢真係危喎。 係， 我唔知嗰啲係堅料定流料啊。系咪？因為我哋冇做民調，我哋真係唔知佢咩形勢咁。佢真係危。 唔係啊，你睇翻你睇翻 YouTube 嗰啲咁樣嘅片，你都估到佢係咩樣噶啦。 佢真係危噶喎！我聽到轉幾手噶嚇，即係中聯辦預咗咧，係有機會偷港島雞喎。 唔出奇， 係真係有機會偷港島雞喎。佢嗱，佢預咗嗱，第一我諗佢中聯辦咧。都係同緊即係阿爺匯報嘅時候咧，都有做期望管理嘅，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嘅。我梗係唔會報俾你聽，呢只又贏，嗰只又贏，點解最後一開彩嘅時候，原來發覺係調翻轉頭嘅，我咪要孭曬大鑊。 嗱呢啲咧， 但係而家佢咁報咧，司馬文就一定就硬㗎啦，預咗係咪？ 嗯， 咁都唔使報啦。咁你三席直選偷到一隻雞，阿正路喎。偷兩隻就當贏咗噶啦， 係啊， 係咪嗱？誒，姚松炎又好，歐樂軒又好， 嗯， 兩個嘅選舉工程咧，我都係睇 Facebook 嘅啫嚇，就不斷俾人救病，就話咧呢度又唔見海報啊，嗰度又唔見個人啊，嗰啲成成， 嗯， 係咪辯論嘅表現又唔係太過標青咁樣，嗯，即係好似凡凡都係有啲問題咁嘅，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危險係在於咩咧？香港島， 嗯， 九六世。Gary fan 咧，我睇到最近咧有个唔知一百毛，唔系坚果咩一百毛咧，嗰，那个负面宣传咧，我就觉得 Gary fan 应该冇问题啦。 系， 剩翻两个礼拜，呢，這个一定系阿爷 orchestra 出嚟。 系， 佢咁样打你法，呢， 嗯， 样冇又冇诚信，又即系冇义气，又冇朋友嗰啲咁嘅嘢，你一打呢，這个，我一睇 Gary 赢。 嗯 ，Gary 冇问题啦。 但反而佢兩個冇嘅話，就真係好危啦。 姚松炎即係佢唔睬你啊，佢唔理你啦，已經。 姚松炎我都樂觀嘅，其實都我都樂觀嘅，即係觀乎佢初選嗰個氣勢嚇，即係 冇錯 嚇。嗰，那個我覺得就雖然佢上次嗰，那個嗰，那個辯論就好似就即係揦曬咗少少啦。 嗱，我下個禮拜最後總結啦。嗱，我今個禮拜嘅初步嘅結論就係咧，司馬文死梗，歐樂軒好危。 嗯， 姚松炎就好啲，但系都未过到门槛。 我哋系想唔想 Gary fan 咧就冇问题噶啦。 我哋想唔想喺花生谷入边开盘啊？ 就开盘啦，即系我下个礼拜仲会抽定，因为呢个礼拜仲喺度变紧噶嘛。就呢个就系我嘅盘算啦。 阿欧先有冇揾你数？ 如果今日完结之前咧，今日投票咧，就司马文答欧乐轩都系挂紧嘅。挂紧，我估计就系， 吓， 谢伟全都好似有啲丑闻，不过佢啲丑闻就应该 业界里边可能系啲漏规嚟嘅，咁所以基本上好快消化到，同埋你始终小圈子选举啊嘛，老细票咁个个老细都唔理嘅咧， 即系 都有僭建， 自己有僭建，又即系喺香港80年代到而家，随时同你差唔多咁大。 都唔識講中文， 都唔識講廣東話。 點樣同業界？ 你走去同人哋選，係咪？即係我去選美國會議員，我冇理由，我就算去唐人街都好，我唔會淨係講廣東話嘅，大哥。不過講下普通話，講下英文嘅，大哥。 係啊，即係嗰個係問題。係嘛？所以就嗰個大家預咗啦。咁但係歐樂軒嗰個咧，可以幫幫佢嘅。其實我覺得就即係。當然啦，即係你話不足嘅地方，我哋之前都講過，唔需要再講啦。其實就而家亦都唔重點，亦都唔係喺嗰個辯論嗰度啦。 上兩個禮拜要講，因為要鞭策一下，咁但係而家已經係冇意義㗎啦，係咪？就你可以做得到幾多嘅，就開始出下啲 Facebook 嘅頭像啊。開始呼籲下啲親朋戚友，咁又唔使咁快嘅，最後尾嗰三四日先啦，就係、是。 我嘅心水名單咯。 唔係呢個好現實啊，就係、是、陳家佩 Facebook status。 你係咪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即、就、係、是、你就係陳家佩。你係咪接受陳家佩多一個新聞？嗱，你啲新聞黨，你而家你多一個就多一個咯喎。 縱使我哋嘅候選，我哋嘅候選人幾咁不濟都好，你都係冇得選擇。 啊， 喂，喺呢個世界，我哋嘅人生裏面所有嘢都唔係最完美。 嗯， 我哋都係喺個有限嘅空間裏面咧，係作出一個最理智同埋最理性嘅抉擇，應該咁講。 咪今次係個公投嚟噶嘛？ 香港島的選區，無論歐樂軒即係過去嗰兩三個禮拜的表現係幾咁令你覺得係好唔咩，好唔好都好。嗱，我就冇乜感覺嘅，因為我唔係港島嘅選民啦。二來我 expected 啦，已經即係我已經做咗期望管理對自己。 但歐樂軒起碼係自己有嘅嘛， 冇錯， 佢會聽你講嘢啊嘛。但係陳家佩啲唔 Q 會理你啊嘛。 即係你喺個電台度即係噏下，佢都要回應啊，係咪？咁即係話嗰個人係 accountable 啊。 系， 同埋真系泛民主派啦，都系为呢一个嘅罗冠聪同周庭去顶个位嘅人啦。 系， 所以其他啲考虑已经系唔重要噶啦。辩论好唔好，啲宣传做得仔唔仔细，究竟佢嗰个嘅政治定位系咪有多时偏向本土啊？自决嗰啲嘢，佢哋唔重要啦。 即系嗰个我哋而家唔系话平头品足嘅时候，系咪？即系而家我哋系要向共产党说不嘅时候。尤其是而家我哋見到呢個惡勢力啊，日益坐大，話又話你公然，你話你同阿林鄭行埋，甚至都不得止啊！哇！你即係你對佢即係喺度即係上下其手，你而家仲要即係對香港人又話要同香港人行埋，喂！你想點啊你？係嘛？你 DQ 完之後一啲都唔內疚，你仲要越嚟越衰格，越嚟越賤格。 姚松炎 啊， 范國威都係。即係大家都唔係最完美嘅， 係 咁，但係而家我唔係娶老婆啊嘛，我唔係揀老公啊嘛，係咪？ 揀人下次先啦。 即係而家係揀一個議題啊嘛， 係 係揀一個政治抗爭嘅一個手段嘅展現一個方法啊嘛。 係啊， 喂，每一個人都唔會咁完美㗎啦，係咪？最完美嗰啲人，你都佢都未必選，亦都未必有機會俾你揀到。嘅時候，咁喺有限嘅空間裏面作有限嘅選擇，咁人生得嘅過程都係咁嘅啦，係咪？你想讀成大咩？你想讀成大咩？我哋都想讀哈佛噶，咁做唔到點啊？咁啊唔去投啊？唔可以即唔可以讀啊？唔得噶，咁啊唯有揀住先咯。所有嘢都唔重要噶啦，你問我，係咪？以前表現過啲乜嘢？只要佢今次嘅定位個 platform 係代表泛民主派嘅就得㗎啦。但係而家嘅氣氛咧係好嚇人嘅。經過一個農曆新年之後咧，大家好似冇一件事咁嘅。 咁係因為上次嗰個補選嗰個農曆新年真係好大件事啊嘛，大佬。 唔係，即係我咁講啊，我哋即 係我聽啲坊間嘅啲朋友咧。大家係講財政預算案嚟笑下 DSE 啊，講下呢個點解唔派錢啊，係多過講緊而家呢個補選。你唔覺得大鑊咩？ 係啊， 好似真係偷你雞咁嘅喎，好似係。 咪所以我覺得你 倒沙蟹， 我覺得佢哋應該自己都醒目啲嘅，即係你自己既然你見到而家成個社會係關注緊鬧緊呢個預算案嘅時候，喂，你抽佢水啊嘛，應該係，因為你已經唔變，你已經變咗個 non issue 啊，你唔抽佢水嘅時候，你就俾人遺忘噶啦就。 喂，我哋。本身講呢一樣嘢嗰陣時咧，其嗰三位候選人或者嗰四位候選人係應該要有一個聯合行動， 就係、是、 每一個重要嘅事件，即係由上個禮拜講緊梁天琦開審，去到而家財政預算案，佢要主動發個聲明出嚟。你喺 Facebook 嗰度，我蘋果報咗你嗰陣時，其他人冇理由唔報嘅。咁但係問題而家個狀況就係、是、大家即係我睇翻嗰四位候選人嘅 page， 佢哋除咗不斷咁洗街之外，佢哋係冇回應過任何時事，即係個密大。 同埋預算案咧，你似乎唔係好關你事，但係你成件事走出嚟之後咧，你見到主流泛民嘅取態係咁樣樣咧，其實係對泛民成個陣營嚟講刀傷嘅， 離地咯， 離地啊嘛， 成個選舉工程離地。好啊，阿郎頭先嘅講法咁，你當梁堅琪嗰件事，喂，你咪表態咯。 啊， 我哋泛民主派係相信和平、非暴力嘅抗爭。 嗯。 我哋唔要话俾自己嘅泛民嘅支持者听，你嘅路线系乜啊？ 啊， 即使你要发份声明又好，你去呢一个嘅法庭正式发表呢一个嘅新闻发布会都好，你都要讲出呢个立场，你唔可以逃避嘅，你唔可以又抱琵琶半遮面嘅，真係即遮下遮下咁喂，嗰边又想食嗰边又想食，喂，呢个世界耶稣都讲啦，一个人係不能够服侍两个主人嘅。你要泛民嘅支持者定要本土派嘅支持者，你问清楚你自己。 啊，你這個、 小弟就揀咗啦，我就要泛民主派嘅支持者嘅。所以我一定会讲和平非暴力抗争，呢个系我哋终极嘅手段。O K， 唔好同我讲啲客观因素，就系、是、因为个政府契弟，所以啲人用暴力咧都系可以情有可原。唔好讲呢咁嘅嘢，吓、啊、等于太阳喺东边升起嘅啫，屌、你嘥气啊！你都喂唔知阿妈女人咩？屎忽痕咩？无端个个周围抗争，我一间我哋落去荔枝角都可以行多两步都系倒咗个旺角啦。我哋系咪真系三条友咁去做啊？系咪有人拍手掌啊咁样，咁但系你信唔信嗰套嘢先得噶？一单学你话斋梁天琦，第二单就系回水啊，嗰啲财政预算案嗰啲嘢，全部都塌晒 Q 嘅。喂，所以我先紧张，所以唔好谂啦，唔好争议啲问题啦，剩翻过两个礼拜，你就唞落去算啦，系咪啊？嗰啲论坛表现成点都算啦，当忘记咗啦，当冇睇过啦，话仲有线论坛都未睇。你都冇人讲， 冇人讲就唔存在。 系因为所有嘅论坛都冇人讲，而无线都更加唔播啊嘛。咁亦即系话俾你听，共产党佢今次嗰个主旋律咪就系冷处理，然后偷你鸡 咯，鸭子蛙水偷你雞。 嗱，你上一次大概有60%投票率高阵嘅，今次你唔见10%，你乘一乘啊，应该点样？应该点计咧？嗰10%咧？大部分、絕大部分、80-90%都是泛民主派的支持。 是啊，其實 即是說他平時沒什麼的時候亦都不理世事，但是你焗到他這麼緊要的關頭他去投票的話，他就會投我們的。那這些人其實是貓的人來的。那老共計這條數啦，不要谷起他選舉氣氛那麼緊要，不要製造那麼多矛盾，那這 10% 就不見了咯。你計計條數唔見得幾多飛啊？ 其實等於你每 打翻落去50% 嘅時候，就真係五波啦。 每年區議會選舉咁樣嘅啫嘛，你區議會選舉嗰個氣氛好淡薄嘅，咁結果建制派贏曬個原因都係咁樣嘅。但係嗰啲地方 你唔止喎、啊，但係因為你雖然話整體氣氛淡薄，即係但係落到地區嗰度係好熾熱嘅動員嚟嘅，嘅、組織同埋動員嚟嘅。 唔係，但 係係你阿媽就叫佢隔離嗰個阿嬸，喂幾多頭啊我仔啊咁樣。嗰啲嚟嘅，因為係好 close 嘅 society community 啊嘛， 係、一定係啦。 喂，但係你立法會今次有咩啊？區議會呢一種地區嘅組織同動員唔見，大社會環境嘅氣氛冇影。 唔係你嗱咁講，即係 所以我冇喺現階段我冇估錯嘅，兩隻都係瓜嘅機會係好大嘅。 嗱，我哋 睇會唔會瓜第三嘅 ？我哋新聞上面見唔到有民調啦。但係以我哋所知，我哋都知道其實你有啲隱形嗰啲建制派嘅組織，譬如啲老董嗰個團結香港基金會啦，其實佢每次嘅選舉啦，佢一定會做民調嘅，而且咧嗰、那個準程度都幾高嘅。其實係，如果你收到個風， 唔係香港研究協會會做咁次， 有做都唔會話俾你聽啦。佢冇報過。 嗰、那個民建聯， 但係我覺得一定有做。 佢梗係有啦，咁多資源，咁多人力。 咁所以 佢而家做嘅方法好 sophisticated 㗎啦，唔單止係打即係家居電話㗎啦，有部分可能30%-40%咧係假手嚟電話㗎啦，咁㗎啦。 所以其實講真，佢哋嗰套嘅成熟度咧，可能仲勁過呢一個港大。咁所以就如果你收到個風係咁樣樣，就係話阿歐軒好危嘅話咧，咁就真係好危嘅，其實係。 我唔知佢有冇即係放流料啫。 咁我哋都即係寧可信其有啦，係咪先？ 事實就真係咁樣啊嘛。 呢個係你嘅感覺啫，係咪？即係客觀係咁，我真係唔知喎，判斷唔到喎。 咁所以我覺得就你寧可信其有，就幫即係如果你大家係港島人、港島區嘅選民，積極啲幫佢拉票咯，係咪？ 你揸住個電話望一望你啲親朋戚友，邊個住喺港島嘅？ 提下佢咯， 係咪？而家有 mass 呢個 message 㗎嘛，係咪？應該仲有 SMS 又好 ，WhatsApp 又好。就你不如寫定個 WhatsApp 嘅 message， 有啲人叫啲人講法啦。香港島投邊個，九龍西投邊個，新界東投邊個啦。 咁好過啦。 其實講呢啲冇用嘅，我發覺 嗱呢啲就叫組織同埋動員啦。 有人真係關注呢啲咁嘅嘢咧，佢自動走個 message 出嚟，就係邊個派錢撐邊個。而家嗰個氣氛就係咁樣。 系啊，咁你再見到阿富人其實亦都係即係咁樣樣發功啦，即係譬如就話啦，你而家點解唔撐派錢嗰啲人啊？即係嗰啲泛民啊，全部都係叫做咩啊？叫做係大油派又好啊，又話呢個家長式啊，或者係經濟嘅威權主義啊， 唔係呢啲係真係致命失誤嚟噶嘛，好 大 明顯嘅。 所以呢個咧，即係你唔好話冇影響啊，即係我哋見到 Now 嗰個 App 內民調咧。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如果佢哋主流嘅即係Now嘅用戶都係撐民主派，而佢哋見到你見到就係話泛民嗰個分數已經跌緊，而同時間你嗰個叫做係對嗰個預算案嗰個不滿度係咁高嘅時候咧，我覺得泛民所有人咧都應該以此為指標嘅，呢個係要警惕自己嘅，其實係咁，所以冇辦法㗎，一定要即係睇住佢食嘅，其實係。咁好啊，我哋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啦。咁我哋即係最近好似我哋網台界咧，都有啲風可以收下。即係我哋見到啲新聞，我哋都講講啦嚇。我哋播一段片先。 影前特首稱號嘅電台名嘴鄭經翰喺上個星期網台 D100 嘅新春團拜嗰陣，正式宣布封咪，將會翻加拿大温哥華定居啊！今年72嘅大班早喺去年就透露过有意封咪㗎啦。佢解释有呢个决定係因为自己有返咁上下年纪，阿妈同几个仔都喺加拿大定居。 咁老咗我就要返陪阿妈啦。仲我阿妈今年90几岁嘅。即係人老咗呢就即係话我封建又好乜都好啦。即係最近一样嘢就老来从子，就风烛残年啦。咁同埋我啲仔都全部都喺加拿大，咁始终都要落葉歸根，都要同我一家人團聚嘅。 佢為封咪嘅決定向支持者道歉，又呼籲自己有繼續撐 D100 咁話喎。 其實好唔好意思咧，我喺度向大家道歉嘅咧，就我的而且確係做逃兵，其實係唔應該走嘅。其實 D100 冇任何一個人都得嘅，係冇咩人唔得咧，就冇自己有唔得。虽然我离开了香港，但我心始终喺度嘅。 大班离开之后 ，D100 将会由何国辉同李慧玲接棒打理，而佢主持嘅节目就会改由老总李锦鸿亲自睇翻。 咁啊，阿土伯，你见到你老友系嘛，即系封麦，你有咩感受啊？ 冇啊 ，D100 可能执得咯，咁 你觉得执得？你觉得执得？ 佢除非大幅 cut cost 嘅啫， 系嘛？唔系佢而家 cut cost 啊，佢就系话佢我哋都上过去啦，以前都，咁佢有好靓嘅海景嘅，咁而家就据闻就系佢唔系据闻咧，其实已经宣布咗就系话佢而家嗰个 studio 咧系净系租一半，咁佢有海景最值钱嗰边咧就系租俾其他人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嗰个 唔系佢做业主噶嘛， 唔系租嘅， 即系佢唔租， 佢而家就系租啫，佢而家仲租期啊，就系咁样样。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唔係我最近睇過一啲嘅數據咧，就係關於 YouTube 嗰啲收視喺每一個網台，就每日嗰個嘛 ，D100 每日嘅 click rate 係好高嘅，其實係 10万，係花生台每日嘅 click rate 係5万。但係佢使多我起碼10倍同埋20倍嘅錢。 嗱，我哋睇下呢個啦，我哋睇下呢個排名先。嗱，呢個網站好重要嗱，我哋即係以前阿蕭生就教曉我哋一樣嘢，就係睇網台嘅排名咧，就一定要睇呢一個叫 Alexa。咁但係其實 Alexa 呢樣嘢 out 咗啦，已經係 因為佢跟網頁嘅 click rate 係啦。咁當然。即係我哋都有好部分嘅流量咧，喺即係呢一個網頁入面嘅。我哋每日都有即係差唔多10000嘅 page view 喺嗰度嘅。咁但係咧，我哋主要嗰個 page view 咧就喺曬呢一個 YouTube 嗰度。咁而 YouTube 大家睇下，即係其實嗱，我哋喺香港區 YouTube 嘅排名啦。咁其實大概約略都可以睇到咧，即係其實可以睇到香港嘅網台嘅排名係點樣嘅。其實係好睇 D100 先。嗱 D100 咧就喺香港區 YouTube 嘅排名咧係14， 唔錯， 咁好高啊，其實係最高啊，其實 10万啦，頭先我冇急錯啦，十一 15,000+ 咁大家亦都唔好睇小迷米喎、哦、即係雖然阿蕭生即係而家叫做係半退休狀態喎、哦、但佢都係穩企37㗎喎、哦。 大佬啊，一個最新消息100,000+ click 啊！大 唔係佢嗰次講咧，個曾志偉已經係400,000 click 啦，其實係咁，而且咧佢嗰個叫做係佢嗰個叫 library， 佢嗰個 archive 咧，佢個傳聞好高，咁所以咧就就算佢 sell 翻佢以前啦，即係譬如你好簡單啦，佢以前講歷史、講近代史呢啲，而呢排興呢個袁世凱啊嘛，咁我又會攞翻出嚟聽啊嘛，其實呢個係係嘛，咁所以其實佢呢啲咧，佢係好值錢。 好，第三啦，快啲講。 第三啦，咁就係我哋睇下 MIHK 啦，都有43喎，其實係都排43喎，咁但係咧， 坑佢哋咁犀利。 我哋唔係咁講，如果你講時事節目咧。其實我哋多過佢嘅，而佢主要係 sell 啲乜嘢咧？呢、這個我哋唔可以同佢比較，直接比較，因為其實佢咧就係嗰啲佢講低俗頻道啊嘛，咁當然係以低俗為主啦。咁譬如佢，我記得佢有一條片咧係最勁嘅，就係講即係啲女人白帶啊，即係嗰啲即係有冇味啊，即係點樣去即係點樣去避免奶嘢中伏啊咁樣。哇！嗰條片係成100,000+，而且佢有一個節目講性啊，每集咧都揾個即係揾條女喺中坐喺中間夾波啦。咁啊，即係佢唔使講嘢嘅喎，咁但係都可以揾，即係就算冇100,000咧，都有20,000嘅。咁所以呢啲唔係我哋可以比較到嘅，所以就 OK 啊。咁 阿龍出嚟幫手夾夾啦，你都有啲空喎、 啊，你都要 啦。咁好啦，咁啊。睇下，亦都睇下細糧啦，係嘛？即係呢個城寨啦，等先啊！誒、欸，嗱，呢、這個就呢、這個全港250啫，咁就未有嘅，因為佢呢排咧就 休息緊嘛， 休息緊啦，咁所以就 我都冇做兩個禮拜咯， 咁就呢排又上唔到榜啦，其實就 發生啦。 我哋睇下我哋啦，我哋114。 系 114都即系其实不过不失啦，中游位置啦。 我哋跌咗少少喎，37,000+咗每日嘅 views 系。 唔系，嗰、那个唔系，37,000+嗰个系 subscriber 嚟嘅。 哦 ，subscriber 啫。 系啦，咁、okay. 如果你话睇个 hit rate 咧，咁我哋每日咧、那个 video views 咧，咁其实咧就平均咧系49,000+。 OK OK， 咁睇呢一个 MIHK 啦 ，MIHK 咧佢每日嗰个 views 咧就系几多咧？ 30,000啦， 30,000啦。咁好啦，睇呢一个迷米啦，嗱迷米。即係佢真係好犀利 ，daily average 係120,000。 D 一百咧， 咁好啦 ，D 一百，等先啊，誒 D 一百我，誒再撳翻先。其實都係過100,000啦。其實即係嗱 ，D 一百咧就係270,000。咁啊嗱有啲嘢佢有我哋冇嘅。首先我哋講翻啦，就係譬如其實佢有啲好高收聽嘅，咁就係佢嗰個叫做係 哇哇哇打到嚟嗰啲係嘛？ 佢嗰個叫做係唔係梁繼章做的節目， 梁思豪啊， 梁思豪嗰個節目。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嘅，其實就嗱，如果你講嗰個節目嗰、那個 views 嚟計咧，嗱，大家可以睇到嘅。即係呢啲叫做係嗱時事節目啦，9,000-4,000啊，其實呢啲同我哋差唔多嘅啫。你就算多極都係10,000+、10,000+咁樣，咁即係26,000已經好多啦，已經係。咁但係咧，佢有嗰啲即係阿沈大師啦，咁佢喂佢紅啊嘛，係咪有10,000+啦，係咪？ 沈大師去咗 D100+原來 係啊有㗎。咁而且佢有阿梁思豪啊，梁思豪都19,000嘅其實係。咁呢啲係冇辦法。吓、啊，即系佢呢啲第一佢请得起，第二咧佢亦都系成功系做咗个 business model。其实佢哋亦都系即系做一个 subscriber 嘅做法啦，然之后就令到佢哋即系支持佢哋嘅，咁佢哋自己收钱嘅，即系好似以前 Edmund Poon 咁。 但我觉得即系佢成个 business model 咧，就系、是、你即系 deserve 嗰个 course 啊嘛， 即系你唔应该系咁样。浪費法啦、 啊， 所以你根本係唔 sustainable 咯、啊。除咗嚟講，即係嚟到好簡單啫嘛。大家睇日，佢前嗰排我睇佢得100,000，可能近排即係新年我哋大家都休息緊嘅時候，佢繼續做啦。咁你去到20,000， 唔係佢減產嘅。 你去到20,000，咁你使理論上你係即係多我4倍嘅收視， 啊、 你應該係多我4倍到嘅成本嘅啫噃。你點知 啊？ 我哋30,000-40,000一個月，或者多嘅時候可能係50,000。 嗯， 咁你最多都係40,000-50,000一個月啫。 啊， 咁你咪唔 sustainable 咯。 啊， 咁所以你而家長遠嚟講，你老蕭又退咗啦，My Baby 又唔喺度啦，咁啊 MIHK 都唔係嗰個 nature 嘅嘢。咁你如果D100都冇埋咧，其實真係好可惜㗎。 我覺得就其實咁講，如果你純粹下以節目收聽嘅數字嚟講咧，其實佢哋已經好穩定啦，已經係我相信就算係大班咧，即係正式叫封麥都好啊，其實對嗰、那個D 一百嗰個整體嘅收聽影響唔會好大。咁而家佢話即係租一半嘅 office 啊，咁其實對於佢嗰個成本嚟講亦都係好事。咁佢亦都有啲即係自己有啦，所謂係咪？咁嗰個亦都係一筆穩定嘅收入。咁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純粹以聽眾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嗰個影響好得。同埋咧講真啦，其實大班同阿鬱敏咧有一樣嘢好似就係、其實佢哋做節目咧，嗱你聽嘅時候可能好過癮，但係你聽完之後咧就一無所得嘅，其實係 咁大鑊。 唔係你其實你聽嗱第一樣嘢，你如果你聽佢節目咧，你學唔學到嘢咧？你最簡單嘅就係你究竟喺個街度有幾多人 refer 佢講嗰啲嘢先，係 copy 佢嗰啲嘢，然之後話翻俾人聽當自己嘢先。 當年有嘅，沙士嗰個年代咯， 而家冇啦。即係而家大班講嘅嘢，嗰、那個影響力已經係大不如前啦，呢、這個唔需要講。 你反而 Q 仔嗰啲就彈緊上嚟嘅呢方面，因為佢每次走出嚟都有個 structure 話俾大家聽，究竟用啲乜嘢嘅 analysis 去 到。咁而 D 一百嗰度有啲冒起緊嘅，咁一啲即係主持亦都係我哋都即係不能忽視啦，即係 雙普啊嗰啲， 雙普傑斯又好勁嘅，其實係一個組合係好犀利嘅，即係你就算係自由亞洲嘅節目，佢穩定地係20,000。咁呢個係好勁嘅，咁所以其實講真，即係你淨係講今時今日，你唔需要大班封麥啊。我就係講節目嚟講咧，其實大班同傑斯講嘅嘢已經比大班有營養得多。即係如果桑普同傑斯講嘅嘢已經比大班有營養得多啦，已經係。咁所以咁講就係話，當然啦，即係其實啊，如果大班封麥，即係其實一個時代嘅終結啦。咁但係對於D 一百嚟講，甚至乎係對於成個網台界嚟講，嗰、那個影響有幾大咧？其實我哋即係都已經係即係 digest 咗啊呢樣嘢係，同埋大班呢一年裏邊，其實佢已經唔係點樣做節目噶啦，已經係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嗱，係除一樣嘢啫。咁啊，土伯，你嗰有即係之前有你食生日飯同阿蕭生都傾過 D 一百啦，即係佢對於佢即係阿蕭生都提過 D 一百，佢都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主要咧就係其實係拗錢嗰度啫，其實係， 唔係所以你咪要大幅 cut cost 咯。 啊， 第二就係可能啲主持就即係唔會有中央出糧個系統噶啦，就你 自己 你做個節目 啊， 有幾多人 sponsor 即係 好難有金主啦，其實就是、 你貨金俾吳志森定係貨金俾李慧玲定係貨金俾邊個咁咪好似阿達咁咯。咁咪執三分帳囉，跟住你 YouTube 嘅廣告你睇到㗎嘛，係咪有幾錢收入，咁咪又拆帳囉，係咪咁咪當然你中央嗰度梗係要抽啲啦，如果唔係點樣頂嗰、那個即係推咪呀、或者係嗰個設施呀、 製作呀、 即係好似地方咁樣實質奉獻呀，係咪 唔係如果你唔係摸狗你一定要係大幅 cut cost 嘅、所以 cut cost 就係你成個 business model 當沒有鄭經翰嘅 D 一百嘅時候，眾籌都幾多錢翻嚟咧咁樣，係嘛？冇人再同你頂噶啦，即係李澤楷都唔會免費再租俾你啦，或者係好平咁租俾你啦，喺呢個數碼講係嘛？所以你咪 cut 半咯，大佬。所以呢個無可避免噶啦，即係同埋你網台嗰、那個entry 係好容易啊嘛，即係你個。成個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因為以前對我們來說，哇，可能要揼個電台，要即係有咁嘅播映，可能是一個很高成本，甚至乎很高技術的嘢，變成一個很高門檻的一個嘅即係動作。但係今時今日，喂，邊一個都嚟得啦？ 你睇一殼花生就知道，一部 iPhone 搞掂啊，個個都係。 唔係阿達都嗰個年紀都識用自己搞 iPhone 咯， 我教咗一個晏晝啫嘛， 係咪啊？都搞得掂啦已經，咁你做咩成本啫？好啦，今次时间差唔多咯，转头翻嚟。